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十八集。 不管会说话的符咒有多么难得一见，在场的三个少年都觉得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接着，蛇妖的全貌冒了出来，他的上半张脸类人，长着一双树瞳，下半张脸布满鳞片，吐着蛇信。行动间刮来一阵比方才更为剧烈的腥风，盘绕在乌烟瘴气的林间，几乎快成了一道残影。程前只听得见鳞片摩擦地面时候让人牙酸的声音，完全看不清蛇头在什么地方。直到蛇妖偏头一口咬住了大熊精的脖子，带着热气的血喷出了三尺来高，成了一道血喷泉。大熊精那已经有了八分人样的脸上带着极度的惊惧，片刻后轰然倒地。他巨硕的身体拼命地在地上滚动抽搐，抵死挣扎，蛇则狠狠地裹挟着大熊的身体，跟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。在难以形容的惨叫与挣扎中，大狗熊死了。程前正好对上了那双发灰的涣散的瞳孔，整个胸口好像都被冰块塞满了。大蛇松开熊的尸体，一缩身体后撤几步。程前以为他要确定猎物是不是已经死了，就见大蛇骤然以快得让人看不见的速度将头埋进狗熊精的身体，头部仿佛化为利刃，将那尸体的小腹部从后到前捅了个对穿。而后含着一颗带血的妖丹破熊腹而出，力气上身足有一丈半高。李云当场吐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跟这些东西当了一年多的邻居，还几次三番的想趁初一十五过来一探究竟。严征明感觉胸口的血全都拼命地往四肢涌去，这让他有那么一会儿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腿在何方。如果不是有佩剑撑在地上，恐怕此时此刻他已经坐在地上了。唯有程前面对着满地的血污，程前心跳得厉害，他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雄狮与大嚼的蛇怪，心里再次升起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感受。 若是刀法无边，也能这样生杀予夺吗？ 就在这时，大蛇动了，摇头摆尾地向着三人所在的地方游了过来。他那长尾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卷过古树，所到之处合抱的树干七扭八歪地倒成了一片。在这小小的树林中，他将屁股扭得所向披靡。严征明一只手捏着程前的肩膀，另一只手拿剑，胳膊上还得揽着一个基本扶不起来的李云，心力交瘁。 这他娘的怎么办？ 严征明双腿尚且发软，头脑已经先一步冷静了下来。他知道眼下逃是没什么希望的，生死之间，他一想起他们也会被这畜生一口一口撕开血肉淋上哈喇子，就觉得一阵天昏地暗。这恶心无比的臆想让他在天昏地暗中发了狠，一刹那将生死置之了度外，拿剑的手竟奇迹般的不再哆嗦了。 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和这条大长虫斗一斗，至少剜掉他两块鳞，等到斗不过那就自行了断，绝不能在闭眼前遭受这股腥臭的荼毒。 严征明打定主意，那些他多年未能融会贯通的剑招全都在他胸口翻涌，危急中似乎以某种不可思议的形式贯穿在了一起，以至于在他眼里，那蛇爬行的速度都慢了不少。严征明的手腕稳如泰山般地转动了一下，对准了大蛇的眼睛，他知道自己第一剑绝不能失手。大蛇妖越来越近，严征明一瞬间停止了呼吸，然后蛇与他们擦肩而过了，摆动的蛇尾只差不到一掌的距离就扫到了程前的脚腕，而那畜生却仿佛没有看见他们似的，在可怖的窸窣声中径直朝着另一个方向去了。三个人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都没动。良久，不知谁的心跳声打破了沉寂，跳出了劫后余生般的杂乱无章。严征明从方才那种心无旁骛的状态里回过神来，这才缓缓垂下佩剑。一时间感觉四肢重于千斤，险些支撑不住自己的重量。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，冰冷的汗珠顺着脊梁骨一路滑到了腰间，而在这样的寒冷中，严征明盯着自己手中佩剑，发现他一时间竟然顿悟般的若有所得。这番事故如果让木春真人知道了，一定会扼腕于自己多年来没能因材施教，倘若在严少爷练习符咒的时候给他在桌角上放一只满头疮的癞蛤蟆，走一次神舔一次手，那严少爷的修为估计早就一日千里了。木牌此时又开了口，态度是十分的轻松自在。 我说过了，有我在，你们不用怕这样的小妖。 程前一瞬间觉得此人声音有点耳熟，疑惑地看了一眼手中木牌，但一时没想起来在什么地方听过。他将木牌塞进了没回过神来的大师兄手里，就径自拎着他那把没什么攻击性的木剑来到了雄狮面前。严征明方才那身冷汗还没被风吹干，就又被程前吓出一身。他眼见那胆大包天的小崽子居然手脚并用地爬到了雄狮身上，忙压着嗓子对程前咆哮： 你干什么？快滚下来！ 程前头也不回地冲他摆摆手，而后卓有成效地摸到了他的目标。雄狮的腰上挂着一把没来得及拔出的剑，是一颗不知什么野兽的利齿打磨成的，那颗利齿足有两尺多长，底部有一个孔洞便于手拿，顶端尖锐如利器，不知道是不是有毒，还闪着幽幽的光。小个子的程前捧着这利齿，像是捧了个庞然大物，森冷的幽光映得他一脸肃然，那利齿中间还不祥地沾了他前任主人的血肉。严征明与李云目瞪口呆地看着程前面不改色地将其占为了己有，并喜新厌旧地顺手将木剑丢下了。程前纵身从尸体上跳了下来，将那利齿双手拿住，试着挥舞了一下，感觉这东西又长又沉，不大趁手，他百无禁忌地往前一捅，只听扑一声，剑尖毫无凝滞地戳进了皮糙肉厚的雄狮胸口，切瓜砍菜一般流畅自如。程前这才基本满意。 这剑虽然变重得很，但是胜在锋利。 三日历是个什么品种啊？ 呵呵。 严征明干笑了一声，不知道该作何回答， 虽然方才对他们视而不见的大蛇已经证明了那木牌确实有些作用，但程前还是不愿意将他们几个人的安危完全寄托在那东西上。只有握在手里这颗沉重的利齿，他才有了一点真正的安全感。两只大妖一死一离开，附近暂时没有了危险。李云再在那块没出息的石头上滴神水时，指路蛤蟆自然也就活蹦乱跳地苏醒了过来，继续天真快乐地领着他们往前蹦的。一路上，严征明几次三番地想和木牌说几句话，可那木牌仿佛突然哑巴了，不肯再回应他任何的疑问。直到蛤蟆将三人领到了一个小山坡上，从山顶往下只看了一眼，那蛤蟆便愣住了，而后他当机立断，故技重施地翻倒在地，装起死来。李云不明原因，随即追了上来，也跟着扫了一眼。这一眼不要紧，他立刻本能地扭头就跑，一头撞在跟着他的程前身上，险些连累的程前一起滚下小山去。程前的后腰被山石撞得生疼，大尖牙也险些脱手而出，被李云撞得头昏眼花，终于忍不住逞了口舌之力。 二师兄，你就是要随你的宝贝蛤蟆一同去了，也别拉上我呀。 李云双手攥住程前的衣领，嘴唇哆嗦地说不出话来。程前这才察觉出不对，抬头看着严征明同样僵直的背影，奇道： 怎么了？ 严征明就站在石蛤蟆殉职之处，一时间觉得天地都颠倒了过来。那山坡下浅浅的谷地中，有成千上万的大妖厮杀正酣，飞禽走兽，人手畜身，血流得看不见地面的颜色，肉块翻飞如屠宰场。相比之下，方才那大熊精与长蛇精真的就是小妖两三只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